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天，又是我出现在这里，我是小雨。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请来了很多的嘉宾，同时我也觉得在星期天能做起节目来，有朋友真的很重要，因为朋友要来给你捧场。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其中一位还是他自己来介绍吧。 你是说我吗？ 对呀、 啊。好吧。清清嗓子啊，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好朋友，今天嘉宾天一，很难得在周日的时候跟大家遇见啊、嗯、以往也就是周六时候来混一个脸熟，今天周日竟然跑来了。 在很认真的做什么功课？ 对，因为今天聊的地名太多了，我这个脑子吧真的记不住，先写到纸上，不然一会儿我一定会说忘了。 今天我也很开心出现在我们潮流梦工厂玩转市集的环节当中。那今天呢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他们两个将带我们一起去玩转西班牙，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菲菲和欧文。 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好朋友菲菲。 大家好，我是小雨好朋友的家属欧文。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那位、 对，还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那位。 好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因为今天推荐的好地方太多了，建议大家提前像我一样准备好纸跟笔记下来。 可以做一个小攻略， 对，说不准下一次你就踏上这趟旅行了。 我是很期待，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还没有出过亚洲的人。 我是一个还没出过中国的人。你让我情何以堪。 你没出过中国吗？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哎，这么说觉得很丢人，怎么办？ 没有没有，很忙。 你又没有女朋友，你也没有结婚，你哪来的没时间？ 事业、工作，为祖国做奉献。 好吧，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旅行方面有哪一些全新的资讯呢？好的，欢迎回来。那既然到了这个月份，在日本这个国度，这个月份非常适合赏红叶。 红叶，我觉得这个 你也没有赏过，对不对？ 我当然赏过中国的红叶，日本的红叶我还没有。 你赏过香山的红叶，对不对？ 我还赏过其他地方的红叶，一会儿可以好好说一说。 好的，嗯，好。那今天呢，在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我们要来了解的就是日本的红叶季。大家可能习惯的就会去一些什么公园呀、看红叶，但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路线是水上巴士的路线，还比较特别。 对，水上巴士什么意思？其实以前我没太听过这个词。嗯，巴士常坐水上呢，我只坐过船。 其实就是船。 其实就是船，是吗？ 就是船，只不过一个好听的说法。 好吧。 对，因为日本有很多那种小小的河，旁边都是街道，很好看。嗯。然后街道上面都是那种红叶的树，你就可以坐在那个游船上面去欣赏红叶的美景。 我明白，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一些乘船的路线，对吧？ 哎，是的，我们要给大家推荐5条在日本这个季节非常适合赏红叶的5条水上巴士的路线。 天一来为我们介绍第一个吧。 第一个就是我呀，我以为第二个我说的。好吧，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本红叶，这个水上巴士看红叶到底有什么推荐。第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冬季大阪彩灯秀中特别精彩的一个文艺复兴2018中的观光游船。 哇哦！ 那在彩灯秀开展的期间，可以乘坐游船巡游这个中之岛周边，欣赏沿岸美丽的景色。在船上你眺望美丽的中之岛，欣赏一片灯火霓虹的大阪，绝对是冬天最独特的游览方式之一。 哇，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哇哦， 很美。 我觉得船很美， 很美。赶紧来介绍一下它的举办地点是在哪里。 好啊，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船上秀，就是光之船，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这个举办的地点是连接定屋桥港和大阪城港。举办的时间是2018年的12月14号，也就是星期五至25号到星期二。那它是举办的时间是18点钟到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6点到8点，间隔的是10到25分钟出航。费用大家肯定很关心，大概是1600日元， 还可以，100块钱人民币。 对，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光之船啊，光之中之岛。游船，我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名好绕口， 不要生他的气，因为他并没有出过国，他可能对这些地名也不是很了解。 这个地名你们不觉得很绕口吗？ 非常可怜。 光之中之岛，两个之，举办地点是在八轩家滨船找场。 你是不是恨死我了？ 我恨死了！为什么你突然把这条扔给我？而且这个地名这么绕口。举办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5号到25号，那它的时间呢？出港的时间大家记住啊，是17:30、18:30、19:30和20:30，基本就是一个小时一趟啊。出航约55分钟，费用大概是2000日元。 2000日元也还可以，120块钱左右。 还可以吧，我觉得，毕竟这么美丽的景色。 是的，花100块钱也是值了。 行了，往下可不可以交给你了？这个地名太绕口了。 交给我，不是你刚刚是看了第二条吗？ 对， 那你就来读第二条啊。 我真的是郁闷。 这样就顺过来了。 看第二条，让我读第一条。 第二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这个。 看看你看过的读的效果怎么样？ 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大家不要抱太高期望啊。也是这个中之岛水上的观光船，这个是背塘岛川。土佐亏川两条河川包流，你看这日本地名读起来真的很绕口。 确实， 全长约3000米的岛屿当中的中之岛，从江户时代就开始一直是大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点灯后的桥梁、复古的建筑、最新潮的高楼大厦，构成了美丽夕阳景致和夜景，还有耳机的音响效果，共同打造新型游览船，是一次绝好在水上的体验。两岸灯光辉煌的城市景观，也是熟悉和了解大阪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那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这个举办的地点是福岛，也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萤火虫之乡。从这个福岛港出发，然后会经过这个唐岛川福岛港到达，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啊。举办的时间呢是2018年的1月6号至12月28号，这个时间就是贯穿了几乎一年嘛。对，然后它这个时间呢，每天的时间是17点到21点之间，每次的时间是，每小时的，应该是整点和半点发船。然后休船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这些日子可能你不要去。2018年的12月29号到2019年的1月3号，这是个休船日。 太辛苦了呀，一年就休息这么两天。 那可能这个景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比较代表性。 它的费用怎么样？ 这个费用可能要区分一下，不同的人价格不太一样。大人括弧啊，中学生以上，大家算自己的年纪还算不算中学生？反正我是不算了。900日元还可以啊。 还可以。 儿童小学生以下它是免费的。 中学生以上，小学生以下，那小学生到中学生最 那个初中生 应该就拿初中做一个分界线，就是你上了初中，你就要900日元，你没有上初中，你就是免费。 对我这种换算能力不太好的人有点迷惑。 对，那这里面要额外提醒大家的一点是，一位大人带领一位儿童时，这个时候儿童是免费的，但超过一位儿童时，第二位儿童 每人需要门票400日元。 哦， 就像你带着你的两个宝宝去，你就得交400。 你在讲什么？我没有生过孩子，还没有结婚， 脸不红吗？昨天在节目中还说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今天就不承认了，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对， 好，刚刚天一给我们介绍条线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依然是在大阪景色非常好的水上巴士。先来给大家看一个图片。终于可以看到一张白天的图片了，因为刚刚我们介绍的好像都是在半夜来开船的， 也是别有一番风。 对，这个因为我去过大阪，所以我知道它是在那个大阪城公园的附近。对，它是可以水上漫步大阪的一个观光船。这个线路呢叫做大阪城，也叫做中之岛巡游。好像中之岛是一个很中轴很重要的一个线路，虽然我也没有坐过。它的路线呢是一条环游四季风情各异的大川的路线，可以随着船内语音眺望以红瓦为标志的造币局，还有像中央公会堂啊，以及大阪的地标大阪城。途中呢还可以看到天神桥、天满桥、银桥等等，这些横跨大川历史悠久的桥梁也是看点之一。那么它的举办地点呢是在大阪市中央区大阪城二番地前，举办时间是11点到16点，是一个白天的一个时段。对，它会因季节而异，那么休息日是1月和2月的工作日，不定期休息。7月25日下午所有班次休息，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只能你们去了问一问了。那么它的费用呢，成人是1700日元，儿童是850日元，但是特别期间为成人2000日元，儿童1000日元。我理解的特别期间可能就是像樱花季呀、红叶季这种比较特殊的季节。 对，就是那个游人比较多的时候，是吧？这就坐地涨价， 很良心了呀，因为毕竟只涨了300日元嘛。 还好，其实整体价格来讲，作为这样一个旅游线路来讲，我觉得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接下来是要我说了是吗？ 我也可以说呀。 你把你的目光已经抛过来了，你让我怎么办？不往下接。接下来说的是一个迷你的水上巴士观光船，路线是从这个大阪城公园附近的大川游至南部的繁华街道道顿坤，单程约50分钟。它举办地点呢是大阪城公园，也是大阪城港，从这个 JR 大阪城公园站。步行约3分钟，从这个京阪 JR 京桥城步行约10分钟，从这个地铁鹤见绿地线，我的妈呀，这个地名我重新读一下吧，好长。从这个地铁鹤见绿地线大阪商务 鹤见绿地线 啊，这个名字它就不是让你两字三个字，它竟然是几个字，我数一数。 鹤山好友 鹤见绿地线5个字啊，鹤见绿地线。大家听不清清的不赖我了，太长了。这是一个大阪商务园区站，步行约2分钟，等于说介绍了3个地铁站往过步行的这个时间。从这个叫什么凑厅 River Place， 从这个各线路的南波站步行约3至10分钟。 南波是大阪的一个中转站。 可能就是都要到这个点，然后步行约3到10分钟。还有这个道顿坤也是这个 River Place， 从各线路南波站步行约5到10分钟。 OK， 大家可能接下来要听一下这个举办的时间，它是周六日值及法定节日航行。它的休息日因为这个气候河川情况可能会更改路线，甚至会停航。那它的费用可能大家关心了，每位成人也是初中生以上是1000日元，儿童这个包含小学生是500日元，幼儿免费，这是幼儿，明确是幼儿免费。 幼儿可能就是上小学，没有上小学的 应该是没有上小学，因为他对小学生有个明确的500日元嘛。他说了，一位成人可以带一位幼儿坐于腿上乘船，这是幼儿为什么免费？因为你不许摘一个座儿，你只能放在腿上，所以免费。 被你说的好像很不实在的样子。 那你怎么办？你和你两个孩子，你这个腿都不够坐了。 不会，一条腿一个，毕竟我的腿那么有力量。 好吧， 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条水上巴士的线路。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片。去过的大阪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新斋桥的那一条街。然后我每次去逛新斋桥都会路过这个地方，会看到这个游船一直在开，但我从来没有上去过。 那你为什么不上去试一下？ 我觉得就是耽误我逛街的时间，并且我去的时候确实也不是什么樱花或者是红叶季 啊。你就是购物了，很明确是吗？ 嗯， 那好吧。 好，那在新斋桥的这个水上巴士的叫做爵士游船，因为它会和灯彩霓虹与爵士乐相配，非常的完美。它的举办地点呢是在凑丁停船点日本桥处折返。我的妈呀， 是不是你读起来也很绕嘴？是不是？ 举办时间是2018年5月3日周四到11月25号。哎，快结束了耶。 对，还有几天， 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并且它是仅限周六日通航，而且要根据当天的气象状况有可能会改变时间与路线。那它的航行班次呢是5月、6月、9月15号到11月，然后是13点半、14点半，几乎就是每个小时一趟，最后一班是在晚上7点半的时候。 嗯， 费用呢是大人也是中学生以上1800日元，儿童小学生500日元。 但是它这个航线的8月到9月9号期间，它的这个同行的时间有所调整，是从晚上下午的5点半开始，6点半、7点半一直到8点半、这个比那个6月和9月要晚一点，因为6月、9月是从1点半就开始了， 对， 所以在夏天跟相对秋冬秋季还有点错开这个时间， 还是分的比较细致， 就是你要看你去哪个月去的。 是的， 嗯， 刚刚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尽的在日本这个季节，如果你想红叶，可以选择水上巴士的一些路线，也欢迎大家如果最近要去的话呢，可以借鉴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日本是一个一年四季都适合旅行的地方，除了大阪呀、东京这种购物的地方，还有北海道。我是没有，对，我是还没有去过。 终于有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了。 我没有去过，唯一没有去过的日本的地方可能就是北海道。 那你为什么今天要聊到北海道呢？ 因为呢，我听说它在冬天的时候有一个公园，我们可你没有，就算没有去过，肯定都吃过它很著名的那个白色恋人饼干。 吃过。 北海道在札幌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白色恋人公园，可以说很梦幻，因为我之前没有看到视频的时候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视觉的感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1分钟很简短的小视频来了解一下白色恋人公园到底长什么样呢。就可以感受到非常的浪漫，而且我觉得如果搭配一些雪景可能会效果更好。哎， 我觉得这让我想起了那首Let It Go 的那首歌，感觉就是漫雪纷飞之后形成了一个冰、那个就是梦幻的 冰雪奇缘 的那种、 对，非常好看，感觉里面会住着什么小公主之类的， 很童话。 对，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北海道札幌白色恋人公园的一小段视频。 嗯，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跟旅行相关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天一，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即使是去国内，你是一个会收纳旅行箱的人吗？ 我觉得小件都放过来，即使去国内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买这个收纳袋这个东西的人。 啊，是吗？ 对，我家袋这不能叫做精致吧因为东西多你总是要分门别类嘛，比如说大家现在出门都喜欢带这个充电宝，各种充电线，往往不止一个数码设备是吧，比如说 pad 相机包括手机，还是不同型号的手机，光这个线可能就要4-5条，所以说如果我不专门把它集纳在一起，我怕我找的时候不方便。然后包括衣服、鞋，然后裤子，我会用不同的袋子给它装起来。大概是 不出国你也不会去很久啊。 对，你好精神。 哎，你这话说的，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要花很长时间，而且我这个人旅行习惯就是不喜欢看景点，我就喜欢在一个地方住着，然后去他们周围转那种人。 我特别可以理解你这种心情，因为你是可以体会到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那种感觉很不一样，感觉换了一个地方生活， 对， 很好的。 很重要的是，因为反正我也记不住地名儿，你让我去过什么名胜之后，我也忘了哎，那名胜叫什么了，所以我就索性就在那个人群当中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就好了。 所以你即使去了一个就是景点很著名的一个城市，你也不会去景点。 那要看时间吧，有时间的话还是要看一看啊。但是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景点，我就索性去菜市场了。我这个角度有点刁钻是吗？菜市场游一天。 刁钻。好，接下来既然刚刚天一也说到他是一个很喜欢收纳一些东西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小视频，就是给大家讲一些很实用的旅行箱收纳的方法，看看没有跟天一平时用的重合的点。 好，看一下。都这么说了，我们也只能夸你贤惠了，我们还能说什么？我通常会把这种衣服挂起来在家里，我不太会卷起来。这是 T 恤衫了，这是最常用的。 对， 哎，我基本都是对折一个小方块啊，它是全部都用卷的方法，就是从裤子到外衣外套到这个 T 恤衫都是用卷起来的方法。 嗯，对比起来我收拾行李真的是很粗糙了，我就直接一折叠起来放进去就好。 我跟你差不多，可能就是有些比较大件，比如说像这个袜子，可能真的会用到卷的这个方法，因为就是 我会把所有袜子放在一个就是小的那种布袋里面，就是比如说我这次旅行要穿的袜子我都会都丢进去。 你知道我放什么地方吗？我会放在鞋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带一双备用的鞋，比如说出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一定会带一双皮鞋对吧？我会把几双袜子像这个方式卷好，然后塞在这个鞋里面，一是说有个收纳，二是防止鞋在旅行过程中被压到，就等于说起到一个怎么讲撑鞋的这个作用。 你说参加婚礼我就想起， 你想起什么？我这不上次为了参加婚礼减肥的事儿， 疯狂减肥， 疯狂减肥。这个是女生会用到的一小细节，把一些常用的粉底液什么用这个隐形眼镜盒装一下。 我就会直接带小样。 对，我就带小样就够了。为什么要带吸管旅行的时候？哦， 妈呀，收纳项链。我一般旅行的时候可能不太会带太多的什么项链、耳环这种饰品。 是不是会很容易在旅行当中弄坏啊？ 但是去你会带项链？ 我会，因为去海岛你要拍很多照片，肯定要带一些， 带腹肌就可以了。 你跟说带锁骨和腹肌就够了，是不是？ 我刚好就有， 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哎，果然都塞在鞋里。 对，你记住。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通过一小段视频呢，来学习了一些很实用的在旅行当中收纳行李的方法。 对，你知道其实方法再好都有一个弊端，就是如果你真带这么多行李，因为这行李箱真的很沉。其实我出门不太喜欢带那么多东西，我大概就是比如说内衣是肯定要每天换的，这个会多带一点，但是外套比如说裤子我会穿一个稍微比较金脏一点的，因为我不用带那么多条裤子出门，我觉得就真的能少拿一件在旅行中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去不同的地方可能你要带的东西的方向也不太一样，还是要根据去的地方 跟季节地方都有关系，包括你去的时间，你是去3到5天还是一个星期以上，你带的量绝对是不一样。但我的原则就是争取一专多能，能少带一件我不多拿一件。 我也是能少就少。 对，因为你要买东西回来是吧？ 对，我还要装东西回来，怕行李超重。好的，这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玩转世纪，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西班牙，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拜拜。 又拜拜， 一会儿见。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玩转市集，我是小雨。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请到的三位嘉宾，首先就是昨天已经出现过的没那么新鲜的一位男嘉宾了。 没那么新鲜吗？我一直以为我还挺新鲜的。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另外两位呢，就是今天要带我们玩转西班牙的菲菲和欧文，欢迎你们。 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好朋友菲菲。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好朋友的家属，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文。 为什么他们都三个人都要强调是我的好朋友，好像显得我只有这三个朋友一样？ 不，我们是你的好朋友之一。三个之一。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玩转市集环节当中将会带大家先来去畅游这个西班牙，由菲菲和欧文来给我们提供他们两个最近去西班牙的一些小攻略。然后呢，在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天一还会来跟我们聊一下他在冬天去过的一些很美很美的国内的一些城市，给我们提供一些小攻略。 嗯，南方的一些小镇。 是的，也做了很多功课。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因为今天有各种图片和视频，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视频直播。 天一啊， 嗯， 我觉得通过咱们两个人昨天的磨合， 对， 今天变得好像默契了那么一妞妞。 一妞妞是多少？5%？10%？ 默契了那么一点，还可以。 好， 嗯哼 ，OK。接下来我们来请菲菲跟欧文先来，可以介绍一下你们两个人是怎么策划这次西班牙旅行的，大概什么时间去的，可以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啊，好，我们是因为就十一长假国内，然后我们想去一个，因为我没有冲出过亚洲，然后我想这次一定要冲出亚洲，然后选了好多地儿，但是我就想就是应该去个欧洲，但是英国因为他那边他都去过，我觉得又好吃又好玩，那就西班牙吧。然后我们9月27号到10月6号是在西班牙玩了9天， 玩了9天， 对， 时间还算是挺充裕的。 对， 飞行时间要多久？ 要我们，因为我们直接飞到巴塞罗那要12个小时， 嗯， 然后飞还是比较辛苦的， 嗯， 然后到那之后，因为我们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西班牙，就是欧洲人比较喜欢的那个岛，叫中文名字叫伊维萨， 伊比萨， 然后对，就是那个岛，然后我们去那儿玩了4天，然后又回到巴塞罗那玩了一下， 巴塞罗那等于待了5天， 对对， 所以你们这一次旅行的主题是什么目标？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特别想去海岛，但是因为他就是觉得如果要是这么， 听说你最近坚持健身效果还不错， 对对，想秀一下，但是然后我就特别想去海岛，因为我喜欢夏天也喜欢海边，但是他呢觉得男生就觉得在海边待7天8天， 只要是我们后来未来的一段时间还有很多个海岛计划，所以觉得这次再去海岛就觉得未来这一年就哪儿都没去，就过去海岛了，所以说想去一个城市一点的地方。 对，然后这样就结合一下， 嗯， 就先去海岛，然后再去城市。 OK，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里面选择了西班牙？ 因为觉得好吃。因为我在国内就看，就好多人给我推荐，就包括我去留学的那个同学就说西班牙的海鲜饭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尝了 之后真的是觉得，只是觉得而已。 对， 他去之前我就跟他说肯定不好吃。 是不是我好像听说很多地方的那个在咱们这边流传他那边很著名的食物其实本地并没有那么好吃，或者是并没有这个东西，比如什么奥尔良烤翅之类的。 对，这个是这个我很有发言权，我在新奥尔良上学。 哦，你在新奥尔良上学呀？ 对，我研究生在新奥尔良， 所以当地的烤翅到底是怎么样？ 是没有烤翅的，是没有所谓的新奥尔良烤翅， 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名字的由来到底为什么跟这地名有直接的关系呢？ 就是 它怎么得出来的？ 就跟加州牛肉面一样，这个是、这个、 其实加州也没有， 加州也没有所谓的加州牛肉面， 引起了我强烈 的好奇。但是后来有这家店了，就是在中国火了之后，然后在加州开了分店。 哎，你们两个人在西班牙这几天并没有去马德里。 对，没有去，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欧洲玩了二十几天、嗯，他就告诉我千万不要去马德里，说马德里特别差， 马德里不思议啊， 对呀、啊，我们也很想说马德里不思议啊，但是我们就是后来去巴塞罗那就据了解，其实没有传说中那么差马德里。因为马德里毕竟是首都，然后好多东西巴塞罗那其实并不全。 但你那个朋友为什么不推荐呢？ 他因为他没有去巴，他跟我们正好相反，他没有去巴塞罗那，他去了马德里，他觉得马德里 不好，他觉得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 对， 觉得巴塞罗那更好。 对，是是、哦。然后我们就决定去巴塞罗那。 而且其实主要的景点都在巴塞罗那。 对，是， 对，就是一些很大重要的建筑呀，和一些出名的一些地方都在巴塞罗那。马德里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我很想去马德里， 对， 因为那首歌曲， 因为马德里不思议， 突然的想念你。 我发现你要去一个城市的理由都很奇怪，要么是因为这地儿的吃的有地名，要不是因为歌曲中提到某个地名， 就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心里的一些想完成的小心愿，包括很多人去北海道不是也有情节的吗？ 对，是， 对吧？看一些电影啊什么的，就像你想去日本也是有情节的呀，因为你喜欢那些玩具手办呀，对不对？ 但我不是因为地名去的。 但那首歌曲就是陪伴我们 少年、啊、那首歌什么要带你去什么东京巴黎什么的，你真的也是按照那个路线绕着飞一圈，是不是？ 那首歌是在我这么大的年纪才出来的，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受。 强词夺理，你还真是强项。 好的，刚刚我们了解到了菲菲跟欧文这次的旅行呢是去的岛屿叫什么来着？ 伊比萨 啊，伊比萨岛屿和巴塞罗那两个地方，一共是待了9天的时间。那么接下来要不然先分享一下你们订酒店的一些小攻略吧。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就是也查了好多资料，因为伊比萨这个岛它是一个就是主要是电音节这个岛，所以它岛内就是好多就特别嗨，全都是电音节，它每年的。 你说电音节，我就感觉整个岛上的人都是穿着比基尼，然后在那摇头晃脑、 啊、的， 确实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 对，确实是这样的。 它每年的夏天吧，就具体的是，就它应该是在就是9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 对， 然后、 哎、但是你们11的时候去的还有音乐节吗？ 对，因为我们早去的，我们是在9月底的时候就去了， 赶上了2天。 对对 对, 对，赶上了2天。嗯，然后他在9月底的时候电音节就结束了，然后他应该是夏天的时候是每年的就是电音节，就是基本上每一家大的这个这个酒店里面都会有他自己的 party。 哇、 然后就会比较嗨这样，但是那段时间价格也会很贵，它的价格应该就会比不是电音节的时候可能至少贵出要一倍。 那你们等于说在那个岛上有2天是电音节，有2天就是安静的。 对, 对，是，真的是。 我想知道他这个落差，就当那个电音节结束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 就真的是非常安静，因为我们就是前2天电音节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就你就听着低曲在睡觉，就蹦蹦蹦， 一直到天亮吗？就不停。 它会到后半夜。 后半夜，3点以后吧。 到3点以后才停。 对， 反正它会到后半夜。 对，然后后2天就非常非常安静，感觉人都走了。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吧。 好呀， 嗯，我们来等欧文给我们找一下他手机里面的图片。我是很好奇哎，对， 对，我也很好奇。哎，那我知道，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电音节结束这段时间，你们预定的价格是贵的，还是其实已经开始走低了？ 就是我们的酒店是2天很贵，2天是正常价格。 哦， 就是完全取决于电音节。 正常价格和很贵大概差了多少？ 1倍， 要1倍多吧？ 1倍多， 对，就真的会差很多钱。 那真差挺多 的。这个岛好像传说中就是很贵的一个岛。 是， 对，是。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是我们住的，当时住的 Hard Rock 酒店，其实是、它是其实应该算是岛上第二好吧。然后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酒店，就已经没有房了，就、因为那几天就是它叫 closing party， 就是最后那几天就是等于说是用尽力气在狂欢的最后几天， 对， 所以其实那家 社会摇， 对，那家酒店，另外一家酒店就已经订满了，但他其实就在这家酒店的对面，所以其实住在 Hard Rock 也是可以的，因为你那个 party 不需要你非得是这家酒店的那个住宿的人员才可以，你只要付钱就可以去。 房间怎么样？ 房间其实真的很一般。 对， 真的很不值这个价钱。这个岛其实 是 这样的， 到底是有多一般？ 大概是多少钱一个晚上？大概 三四千 吧，大概。 这是贵的时候还是便宜？ 就贵的时候。 贵的时候是 四千 ， 对。 对， 然后平时应该是2000 多， 对。 哦，那就差了一倍。 对，真的是会差一倍。然后，就这个岛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没有完善开发的这么一个岛， 嗯， 然后就是然后它的那个你去之后也不会期望它的海滩它真的会有多漂亮或者是怎样。 有海滩图片吗？ 海滩图片有的， 但是不太干净，就跟我们想象的那种海滩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住的酒店旁边的海滩，远的看其实还好了， 看起来很一般。哎， 对， 就反正天气感觉不是很开心的 样子。对，因为第一天的晚上它是一个比较阴，所以这样。 阴天的。 对，我们这是去的那个酒店的楼顶。 下雨了吗？ 没有，酒店的楼顶有一个 rooftop bar， 然后这样去照的相。还有这是后来白天的时候。 嗯。还是很一般， 是，只是天空比较蓝，它的海滩真的是很一般。 那它海水怎么样？ 后面 海水不是很蓝， 也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碧蓝清澈，也不是那种， 这个就是另外一边，就是我们走出去，这里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餐厅，我们在这个餐厅旁边，它就有一个很小的，就它这个岛上就会沿途会有很多个这样很小的这种沙滩，然后就是如果就是大多数的 local 过来的话，他们会在这边租车，然后再会一去开到一个附近的这种小的沙滩这边，然后坐下停下来晒太阳呀，看看书什么的，然后再回去酒店或者去别的地方吃饭，这样。它其实岛是很大的一个岛，但是呢，而且就是很没有开发，然后所以它的公共交通也不是很完善，就是可以打车啊，但是就打完车之后，你需要让，比如说你去远的地方吃饭，就要让那个员工就是餐厅的服务员帮你再叫一个出租车，然后再回去，就这样。 明白了。 其实并不是非常。 就感觉有点原生态啊，就是那个海滩的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个是我尽力批了之后的，这个是我尽力批过之后的样子， 这个还挺漂亮的， 对，这个还是漂亮， 还 挺漂亮， 很美， 这是我尽力了已经， 就是去掉了很多我们不想看的东西嘛， 对， 那倒没有，它只是调了个色吧。 对，主要是调了一下颜色和那个曝光什么的， 好像感觉人也不是那么多， 其实并不是很 多，是一个很小众的岛屿， 并不是很小众，它是一个欧洲人会选择会去度假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就在西班牙旁边嘛，离西班牙大概一个小时的飞机，所以它其实对欧洲人来说很方便，而且呢，就是它也有电音节什么之类的，就是对欧洲人来说，它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就是又想去，然后又不是很远的，就好像我们去海南的感觉一样。 但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说确实很小众，哎，我们在岛上就没有见到亚洲人， 很少很少见到， 是连亚洲人都没有， 对，很少， 不用说中国， 更别说中国人，有见到一两个中国人。 我们走那天见到两个中国人， 但是我 很亲切，听到说中文。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会比较早，就是在国庆之前去的，可能国庆之后可能会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很多人。 因为知道这个岛的人，好像亚洲人来说很少。 对， 那你们去了之后，下一次如果再去西班牙，你们还会愿意再选择去这个岛吗？ 我肯定不去。 为什么？ 我也会推荐跟别人，就是 为什么肯定？ 可是我觉得还好， 这么坚决。 就我们俩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 去欧洲玩的人就讲不要去这个地方，太浪费时间了。我觉得 他觉得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在海边就是晒晒太阳，吃点东西啊， 差不多。 就是、 对啊， 就是、 哎，那我想问一下了，这个海上这个海岛上面的吃的，跟比如说我们平时熟悉的什么普吉岛呀、巴厘岛呀这些东南亚这些岛屿有什么区别？它有什么特色吗？ 它没有什么特色。 首先，它吃的是西班牙的东西嘛？ 对，有图片吗？有没有？ 吃的好像有一张，我看一下，是这张吗？ 欧文，你需要重新连接一下。 哦， 就这样。 听到讲起来还是觉得挺过瘾的呀， 对， 想去。 吃的有一张这样了。这个秀的就是我在刚刚我秀的那个小的那个沙滩旁边的那个餐厅， 这是一个海鲜饭 ， 是个龙虾吗？哎、看不太清， 对， 是 龙虾。这个我很有发言权， 配上龙虾，然后和这个景，我觉得还不错， 对， 挺惬意的。 这个我很想说这个，就是因为我去西班牙之前，我就最想吃的就是这个海鲜饭， 嗯， 但是我 很期待， 对， 很期待， 非常期待。而且我 第一站直接到的是这个岛，对吧？ 对 对、嗯，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岛海鲜很好嘛。就觉得这个海鲜饭应该非常好吃，我就特别期待，就一边点菜一边流口水。 我感觉会有"但是"两个字蹦出来，有这个意感。 但是我吃第一口的时候，他问我好吃吗？ 我就思考脑里面思考了30秒，我说就那样吧。因为你知道西班牙那个米跟我们国内的米真的完全没法比，它那个海鲜饭做出来很硬，就像我们说的那种夹生饭一样。 他们好就是， 但他们那边特色就是这样、啊、 对，外国人是不会把这种饭煮得非常熟，好像我们 一样。所以不是饭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提前他去之前，我就跟他打过很多预防针，我说肯定不好吃，你放心，因为我在国外待这么长时间经历来，就是这个东西肯定不会好吃。 以中国人对米饭的口感要求，他们达不到， 达不到，完全达不到。 就是说，咱们这边很多国外的食物其实都是根据咱们自己的一些口感的需求改良过的， 没错， 是、 没错， 而且完全没有米的香味儿。 龙虾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呀， 对，海鲜 还是真的是还不错，因为真的很新鲜。然后我们在那个，包括后来在巴塞罗那也吃过一家，就是纯的海鲜，就是那种。好像大排档一样，就进去选海鲜嘛，然后他当场帮你做，这样那真的是会很新鲜，就是拉肚子那样的新鲜， 拉肚子一样的新鲜。那价格呢？ 价格还好了， 价格 没有很贵。 个人感觉应该是跟在国内吃就是比较新鲜的海鲜，在北京啊吃比较新鲜的海鲜应该差不多的价格。 海鲜饭呢？ 海鲜饭就会，我们还记得这个价钱吗？如果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岛上的整体消费是会比 非常高， 比其他地方要高的，因为这个岛它就是属于一个。大家都度假嘛， 就是以旅游为主要的， 所以消费其实比较高啊、所以这个里面的海鲜饭，我印象是比那个巴塞罗那吃的 要贵一些 、对， 100欧吧，100欧左右这一顿。 一顿是你们两个人100欧， 对， 应该不止。 小200欧吧， 应该不止 200欧。海鲜饭，我指的是海鲜饭100欧。 很贵， 很贵呀、啊！我刚听完之后说，哇， 非常贵， 一个人100欧，你们两个人200欧，就这一顿饭， 对， 它只是个海鲜饭， 而且问题是你根本就吃不完。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胃来说，你这个米饭吃完一碗，他就不会再吃第二碗，因为它就是有点硬，还很咸，他们口很重。然后，但是它这个量又很大，它不能点一人份，你要点起点就是两人份的海鲜饭。然后所以 不能点一人份，那一个人吃怎么办？如果是一个人去，只能点两人份吗？ 就是当时那个服务员跟我们开玩笑说啊，你们觉得味道好吗？我们说啊，还很好很好，就没办法跟他说啊，我们这种饭在我们中国没法吃。 你们为什么不诚实一点？ 然后说啊，很好很好，然后说啊，那个你们要把它吃完，我们西班牙人胃口都很大。 我说因为我们 还逼着人家吃完。 那你们最后剩下了吗？ 剩下了。 我说因为实在太多了，然后那个服务员就开玩笑说，对，我们都吃的很多，我们饭量都很好。 你们为什么不说这实在太难吃了，我不想吃。 所以他那个岛上餐厅并不是很多， 没有很多， 餐厅其实还是比较多，但他的餐厅并不是很方便，就是因为他都是坐落在岛上的各个地方，所以就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尤其是他那个欧洲人群里面，他会租车，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方便，对，会开去各个地方就会比较方便。如果你没有车的话，你只是打车就相对来说不会方便。如果你连车也不想打的话，只是在酒店或者酒店附近，那你吃东西的地方选择就会比较少。 那这个岛上就除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餐厅，还有就是海边，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景点。有，它有那个城，就是、 有一个古城， 古城， 我看看有没有。 它的古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欧洲那种感觉，古味那种。 是这个吧？ 对。 啊、哦，好好看啊！我会喜欢这种感觉。 它这边有一个港口，这样 就是看到这样的景色，觉得哇，冲出了亚洲， 就是很欧洲的感觉， 冲出了亚洲。 这是我们在它古城有一个就是古城堡的上面照的一张相。 而且插一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岛上全真的都是帅哥美女。 是，这是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现在看帅哥美女，我觉得你可以去这里。 要导致我们俩都以为哇，西班牙人长得都好好看呀、 其实嘞， 产生了误解。当到了巴塞罗那之后，哇哈哈，真的是 不是。 所以说，长得很好看的人来这边度假了，是吗？ 对，只是 未必是西班牙人。 我们觉得他们的当地 好像整个欧洲的 ins 网红都在那个岛上。 真的是，我们当时还在好多那个 ins 网红在那拍照。 哇， 真的是那里面全都是帅哥美女， 真的就是女的都是身材就会很好，就前凸后翘，然后又没有什么腰。然后男的就都金发碧眼，有那样有长头发，有短头发，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大肚子的这样。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个海边的时候，就女孩身材都很好哎， 很多裸晒的。 有裸晒，但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即使胖，他们也会有一点点腹肌那种感觉。 哇， 而且臀部都很好看。 天哪， 就是真的是我们亚洲人很羡慕那种身材。 你要不要晒两张你在海边的照片？ 有，确实有。 但是我觉得他们刚才说那么多什么酒店什么的，竟然都没有这一段话吸引大家想去。 而且刚刚欧文 没有放进来， 很贴切，你知道吗？ 不晒。 欧文刚才说那个海边 也有一些大肚子的人，他可能就是暗示像天一种身材也是可以去的。 我是哪种身材？我是哪种身材？没事，如果我要去的之前，我提前三个月先狂减肥。嗯、哎，人家不 是 为了看我，我何必呢？ 但至少跟他们那种人群贴近一些嘛。 我不要贴近，我就要做我自己，怎样？ 好吧，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看一看，只想贴近自己的天一， 只想做自己的， 只想做自己的天一。那么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还有别忘了我们的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看到今天为您介绍的西班牙的各种美景美食，还有即将要晒照片的，是吗？ 是的。 我不知道还要讲这岛吗？ 可以啊。 因为这个就是 party 上照的一张照片，这就是在 Hard Rock 我们的酒店上。 很想看一看 party 什么样子的，有没有 party 的视频给我们放一下？小视频 一下。 我印象是有的，但是真的很难找。小视频。 这样，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是我今天提前找的一张西班牙海鲜饭的。我想问问两位，跟你们在那吃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好像就是咱们这边西班牙海鲜饭的一个呈现的方法。 我记得我们吃，确实颜色是一样的，但是虾肯定是比这个大。 哦， 对，这应该像是。这个应该像是国内的，像北京的这样。 对，它那个虾是这样的，西班牙人就是，比如说它那个海鲜饭里面有龙虾两只，它是就是按人头数，比如说你三个人点了三人份的，但是它三只龙虾是这样的。 对，一人一只这样。 一人一只， 就是然后那种大虾的话就会一人两只，然后龙虾一人一只，然后就别的贝壳什么也是要会按人头给你分好。 对， 很好。 这有一个视频需要看吗？ 可以啊。但是我们这边可能不太能放声音， 可以播吗？ 对，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画面的。 其实真的是 挺 嗨 的， 还蛮嗨的、 哦， 对，还挺嗨的。 有很多的现场的灯效， 会有明星，对不对？ 明星我们倒不太认识，因为应该请的是西班牙当地的明星， 是一些 DJ 和一些就是跳一些街舞什么的。 对，但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前一天去，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怎么都没听过呀？后来 没听过吗？ 对，后来我们俩发现这些音乐全放的，它这个主它有主题，每天的主题不一样。 哦， 这一天是8090，对吧？ 不是，其实它是就是一种一些老歌，就是 全都是一些老歌， 很难得很难得，就我是很难得能听到一首自己听过的。 啊、哦，所以它。应该跟美国的那个 Coachella 音乐节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对，可能是。 对，可能是。他每天都有那个主题，那天当天的主题可能我们俩都没听过，因为他可能还有，因为我是完全没有。 OK。 我觉得既然去嘛，就是要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对吧？ 对，是。 没听过也是一个另外一种收获， 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是。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时段的时间来聊了一聊，西班牙一个相对于比较小众的一个岛屿，叫做 Ibiza。 对， 嗯。两位，他们两个人，其中欧文是觉得再选择的话不会再去了， 菲菲觉得还是可以再去一次。 对对，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尤其是他那个古城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好像进了那个欧洲，就是那种18世纪那种古城一样，就感觉还不错。就是国内好像是这种比较少。 嗯哼， 就是看你的一个喜好。如果你是喜欢海岛游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但反过来，如果你真的对海边这些东西不太感冒，你也不喜欢那么多人一起嗨的话，那可能这就不是一个对于这类朋友的首选。 我以前是一个很不喜欢海，就是不太喜欢海岛的人。 为什么呢？你的腹肌、你的锁骨不就是要留给海岛的吗？ 我不喜欢的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呀，等我有了以后我就喜欢了呀。然后以后，而且我发现海岛很适合，不是，我觉得是很适合那种很多朋友大家一起去，然后可以开一瓶香槟啊，一起喝点酒，吃点海鲜，然后跳一跳，蹦一蹦。 对，是的， 游个泳啊，然后玩一些那种水上项目，我很喜欢玩，因为我曾经掉到过大海里去，所以我现在天不怕地不怕。 你不应该怕才能掉到大海里面 吗？因为你掉进去过，所以那个感觉就已经很熟悉了。 就发现没有事， 就是你掉的是浅海是吧？ 很深很深海。这个时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来可以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在普吉岛有一年去普吉岛，也是好几年前了。然后曾经呢，跟我的老公，我们两个人一起。坐那个海上摩托，已经骑到了非常深的海，有多深就是你根本一眼望不到边际。 哦，已经到了一个距离海岸 很 远的 很远。 而且当天我们已经准备坐飞机回来，所以并没有穿泳装，穿的就是正常的衣服，想玩一下就赶紧走去机场了。结果呢，骑着骑着可能骑太嗨了，因为它要急转弯什么的，再加上那个海浪又很大，不 扑通一下，我们两个人咔一下就翻进那个， 你们俩一起 就翻进了海里，当时就惊了。但是因为带着救生衣，所以是安全的。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海浪很大，所以你掉进海里之后，你只有几秒钟发愣的时间，因为你会发现那个摩托就这样飘走了，你要把它追回来。如果你不追回来，你就回不去了哟。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赶紧去追摩托，而且摩托很高，不太好爬上去，因为海里的一些浮力的什么原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去了，最后回来了，浑身全部都湿透了。然后到了岸上之后，因为当时其实有一点惊慌失措，到了岸上之后发现我的墨镜丢了，就掉到大海里了， 就已经完全没有顾及到这个， 当时就根本 就只想爬到那个艇上面去。 对，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是挺刺激的。然后在我们去年的时候还去过一次海岛，也骑了海上摩托，但是 掉了， 没有掉，但是完全没有那一次玩的那么野，因为不敢了，毕竟已经有了孩子，你知道吧？感觉自己的人生重任，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去海岛游可以安全第一。 是的。好，刚刚我们聊的是西班牙的海岛，还有我在海岛一些很有趣的小经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欧文和菲菲两个人在巴塞罗那的一些经历。我们稍后见。 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18: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小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3位嘉宾，一起带我们去国内和国外玩一玩。首先来介绍的是我旁边的天一。 对，大家很好，很好的又看见我了。这次我是被小雨刚刚羞辱过，肚子很大的 羞辱过， 的好朋友， 没有这么严重。 天一，所以我现在这段话带着非常沉痛的心情。 所以你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没有跟我讲话，一直在思考。 生闷气。没有了，我在准备接下来肯定要说的那个。应该做笔记。 好的，那天一呢将会在今天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来给大家讲一讲在冬天国内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和好看的风景以及好吃的食物。这可能是最在行的。 不在行，不在行，只是胖而已。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玩转的西班牙。那还是请出我们两位嘉宾菲菲和欧文。 大家好，我是菲菲。 大家好，我是欧文。 透露了姓名吗？ 对，不小心透露了姓名的欧文。 我想说那字幕打得那么明显，谁看不见。 刚才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跟着菲菲和欧文去了西班牙一个比较小众的岛屿，叫做伊比萨。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巴塞罗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来看一看巴塞罗那的一些美食呀、美景。观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巴塞罗那去看一看。 是的，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在巴塞罗那待了多久的时间。 我们待了6天5晚吧。 啊， 是6天5晚。 5天4晚。 6天5晚， 确定？ 对，因为 你们俩是一起去的吗？ 因为 那一天哪去了？ 因为我订的酒店，我的 是不是有人多住了一天？ 6天5晚，我们在巴塞罗那。 OK， 然后去之前，我们就是订酒店，我就一直在想，因为女孩都爱购物，所以我想一定要是就是离那个市中心很近， 后来我们发现就是我找的酒店好像就在这条街上面、嗯、然后那天就全都是那个我们喜欢逛的什么奢侈品啊什么美妆店啊这些，然后那个我就搜了一下就是大家推荐的有一个酒店叫巴塞罗那纪念碑酒店， 叫 Monument Hotel， 嗯，对，英文名是这个。然后酒店很贴心，就是我们去之前还给我们布置了一下，因为他以为我们俩可能是蜜月之旅，其实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就是跟他确定一下，就是写了封邮件提前，然后还给我们布置了一下。 好好、啊、 天哪，我觉得真的不管是不是蜜月都很开心， 还准备了。 但其实酒和蛋糕是我们付了钱的， 对，但是也很贴心啦，就是他告诉你就是准备了蛋糕和酒，但是你要付钱。 哦，就你给我吃了，他跟你我说我给你摆在这儿了，你要吃的话你得交钱。 不是不是，你都要吃，你都要交钱。 是提前他会问你需要点什么东西吗？你可以选，然后我们选了一个酒和一个蛋糕。 但是就是我之所以订这酒店，首先是位置，其次是它有一个 mini bar， 就在照片旁边那个就是 mini bar 沙发旁边的，对， 就在这里。 对，这个 mini bar 它里面的吃的和饮料，除了酒之外，全都是免费的，而且每天都会给你放， 那很好哎， 很棒。 里面都有什么？ 有一些饼干啊，巧克力，还有那个， 然后就可乐和零度，然后有不同种类的，就是这那个果汁饮料， 对， 这样就是带气的这种果汁， 那很好。 对， 迷你吧免费这个事情确实是很诱人， 对， 是，就好多我看那些推荐的人就说带着小孩很方便，因为有饼干啊、巧克力之类的， 有那种巧克力豆。 我想知道图片里面这个圆圆的巧克力蛋糕，你们俩吃了几口？ 我们吃了 我们就尽力吃了，大概 为什么要 三分之一吧？ 对， 为什么要吃了几口？不应该都把它吃掉吗？ 因为非常的甜， 因为真的好腻、啊， 欧洲的甜品真的太甜了。 嗯，好吧。那我很好奇啊，就像这样一个标准的、一晚要多少钱？ 3000多一晚。对，这价钱， 这个那价格算是 贵的，还是说正 算 是 比较贵的 ？ 就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更平价一点， 因为这个酒店的位置实在是就是 太好了， 因为它楼下就是劳力士，然后旁边就是爱马仕，然后对面就是， 听起来就是很贵的。 对面是 Prada 是吧？ 还是 LV 在上面下面，然后罗伊威 就在 下面，就真的就是就在周围，就只要走路就可以去逛。 离我们想逛的那些就是景点呀也很近，就步行就可以，完全可以步行。 嗯哼， 就是你省去了打车的钱，我觉得很方便，很划算。 OK， 小玉，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出过国了，差的是钱呢。 而且这个酒店里面有两家 确实会比较贵， 对，是， 对，这个酒店里面有一家那个 有两家米其林餐厅， 对， 然后但是我们 一家是三星对吧？ 对，一家是三星，一家是 米其林，不是很感兴趣。 哦， 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200斤的胖子，他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我们共同的哪位200斤的胖子？ 好，那想了解一下，你们刚刚说完了酒店，你们当时选择这个酒店就是因为距离好， 对 啊、 嗯， 然后吃的方面，巴塞罗那有什么特色吗？ 就还是那些了，就是海鲜饭，以海鲜饭为主。 你们在Ibiza 这个岛上尝试了令自己比较失望的海鲜饭之后，到了巴塞罗那依旧是非常执着，又去尝了一下。 对，到了巴塞罗那，你发现Ibiza那个比最好吃。 对，对，我们俩在就是到旅行最后坐飞机回北京的时候，我们俩就总结了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我们此次旅行最好吃的是哪一顿？然后我们俩就很惊艳，你就会很出其意料呀。我们俩同时回答，就是我们在Ibiza那个沙滩上吃的汉堡最好吃。 汉堡最好吃， 对，真的是汉堡最好吃。 那就是说你们整个这个将近9天的行程里面，主要就吃海鲜饭，结果都不好吃。 有没有 还吃一下 pasta？ 对， 有吃 pasta 跟海鲜饭，不是 tapas。 有图片吗 ？pasta 这个我们真没有照了，就已经。 哎，我听说西班牙有一种什么什么油条蘸巧克力的 哦，对，那个 那个我们 也 吃 了， 好吃吗？ 不如在那个星光天地，不是 蓝色港湾， 那个、蓝色港湾的那家好吃。 我们俩也是很期待哟，很期待去吃这个。我说这个美食是西班牙的，一定要尝。结果我们俩吃了一下，完全没有国内的好吃。 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吃过这种东西，是第一回是他带我在蓝色港湾 吃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我就老就是跟他去吃了好几回，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是西班牙的嘛，然后我们就到了西班牙之后， 你吃的很注意吗？我要告诉你的教练。 我只有吃几口，全都是他吃的。 我们就专门去找那个，发现哇，好 一般， 好失望，是吗？ 对，很失望， 很一般。他的那个东西炸的就很，因为首先国内的那个就很粗，就离 里面很暖暖的糯糯的就比较好吃嘛。然后它那个就很细，然后就整个就像一根很细的油条一样，像麻花一样这种感觉。然后它的那个巧克力酱又很苦， 对， 所以就整个就没有那么好吃。 巧克力酱苦是黑巧克力做的吗？ 不确定它是拿什么巧克力做的。 对， 但它巧克力酱就偏苦。 天一，你有在南锣鼓巷这种景点吃过什么吉士果这种 东西吗？对，就是吉士果， 就是吉士果。 我说良心话，我还真的不是很爱吃，但我吃过。 你不吃甜品？ 我不是不吃甜品，我是对这类甜品没有特殊的感觉。 那你是怎么长得这么胖的？ 你知道吗，想吃胖的吃的东西有很多。但很奇怪，刚刚欧文在形容说这东西不好吃的时候，我莫名的在咽口水。我觉得我还是很想尝尝，可能是半点到了。 我也想尝一尝，因为我觉得没有吃过有点苦的口感的巧克力是什么感觉。 对，我还是挺好奇这个味道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一下那个蓝色港湾的那家。 对，但那家是甜的，那家是完全是甜的。 明白了，合着在这个西班牙就没吃到什么理想的好吃的。 那你们等于说在巴塞罗那的六天五晚 对， 就没有吃过什么更惊艳的东西。没有， 因为 我还以为会有很多美食的图片。 因为有吃披萨吧，是不是？ 我们在那个海滨图萨吃。 对，海滨有吃披萨，就披萨就因为披萨和像什么牛排啊，还有汉堡啊这一类，它是属于一个，首先它不是西班牙本地的东西，然后在国外是属于比较普遍的，所以就会你觉得还好，就属于一个就是普通发挥的这么一个水平，只是海鲜饭很让人失望而已。 对，但是我们又不死心的尝试了两次， 对， 都很不好吃。 第二次还不如第一次，就是这样。 对。 但是西班牙的海鲜确实有一家很出名的海鲜，就是它是1点钟开门吧， 对， 对， 是。 我们然后12点左右就开始排队，然后 特点是什么？ 就是海鲜比较好，很新鲜。 它真的很新鲜，就是进去它就摆在外面，然后就是选好了之后呢，然后进去之后它会有每一种有不同的做法，你可以就是说，但是做的都很简单啦，比如说清蒸啊，或者是什么蒜蓉啊， 原汁原味， 不是蒜蓉， 对对， 就是黄油啊什么之类，就是很简单的做法，然后进去就可以然后就等他做好之后就去端过来吃就好了，就真的是拉肚子那种新鲜。 到底是哪种新鲜的到拉肚子？新鲜到拉肚子是什么概念？ 价格会很不美丽吗？ 价格其实还好了， 海鲜 我觉得就真的跟你在北京吃海鲜价格差不多。 对对， 如果你想在北京吃到稍微好一点的海鲜的话， 对，就是巴塞罗那的一个很有名的海鲜市场。 对， 在哪里？有图片吗？ 也是 我们酒店附近。 对。我看看有图片吗？我因为这一路真的没有怎么照吃的图片， 因为吃的太让我们失望了，所以没有怎么拍， 所以真的没有怎么拍。然后那个海鲜我们也吃到一半之后发现还不错，然后就真的没有拍到照片， 没有照片。 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非常土鳖干了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我们吃那个海鲜的时候发现旁边有个桶，然后呢我看见对面的人就在里面桶使劲丢壳，我想说啊，那就这个桶，因为海鲜会很多壳嘛，哎，那就是丢壳的桶啊，就觉得这个哎还蛮方便，对吧？就不会弄到满桌都是。 对啊， 咱们就可以收嘛。但结果之后我们吃到一半之后发现另外一个桌新来的一桌人点了一瓶酒，然后那个服务员呢就把那个酒插到那个桶里， 然后我们就 然后就是冰桶嘛，你知道旁边就有冰块嘛，然后 太尴尬了， 其实放冰块上插 酒，很尴尬。 然后我们就默默的赶紧把那个壳又拿回来放到一个筐子里。 那我想知道这个同样在做这件事那一桌人是怎么想的。 他们已经走了你知道吗？ 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对吗？ 那个应该是韩国人， 有可能。 对，是韩国人， 好像是。因为真的很多韩国人喜欢在那边。 对， 那他们应该真的吸取一下我们这个亚洲人的习惯，配置一个专门装壳的桶。 对，是。但是不怪你们，如果是我跟天一，就是任何咱们周围朋友去，可能都会第一反应会把那个壳扔在桶里。 对，是， 对吧？ 因为习惯性，好像在国内都会有专门的一个东西让你去放这个壳。 对，是。 所以大家如果有幸听到这个节目或者是怎样，就是再去的时候 犯这个错误， 对，再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桶，记得这个桶是放酒用的。 接下来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在巴塞罗那这几天的大概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就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就接着就去，大家都看韩，我就是特别喜欢看韩剧，因为女生都喜欢吧。 晚上有行程。 两个人忽然商量了起来。 然后我们去了那个韩剧，就是《蓝色大海传说》，就美人鱼，因为我特别喜欢看韩剧，女生都喜欢嘛，那个地方，那个拍摄地点叫海滨托萨那个小镇，我们去了一下，就在巴塞罗那周边。 没有连上是吗？ 哇， 是这个照片对吧？ 对，是。 哦，这个就是他们前两集在那个相遇的时候。 对，是他们骑自行车，就是男主带着女主骑自行车那个被人追的那条街。 还是很明显能看出来的。 对，是，因为这儿大家都在这儿拍照。 嗯，可是看起来一个人也没有哎。 因为我们就等着人走了才拍的。嗯， 因为阴天感觉光线也不是很好 没有，光线确实不太好，但是还，看起来还是很美的。 这其实这个景色是很漂亮的， 很多乌云，其实天空还是很透彻的感觉。 对对，是 这个时候专业的单反相机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了很漂亮很漂亮 很漂亮， 海边的感觉。 这个地方大概会耗费多长时间？ 我们就去了一天，没有，我们没有住在那里面，就是，早晨去，晚上回来。 嗯，也可以住在里面。 对，是 因为那个地方要从西班牙过去，要坐长途汽车，大概要两个小时，两个多 小时 这样。 对， 坐长途汽车方便吗？ 啊，很方便，就是跟长途汽车站去坐就行。 有个长途汽车站，对 对 对。 OK。这个是第一天的行程， 对， 嗯， 然后晚上我们插播一下，我们当天晚上到了那个巴塞罗那，然后我们晚上不知不觉散步就逛了几个， 对，好几个景点， 好几个景点， 这就是我们那天晚上只去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塑，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因为这个没有， 因为我们后来在地图上，因为它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游客指导的地图嘛，因为我们其实都还蛮懒的，不是很愿意去做这种攻略，我都是现场，对，我一般都是到酒店，因为酒店的它的那种 custom service， 它会有人会帮你去说这个介绍这个城市嘛，它会就给我们一个地图，我还是在地图上发现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它是在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酒店，然后一直往出门，一直往下走，然后会路过一个就是西班牙就很有名的叫老街市吧，应该是，就是它是一个市场，就好像我们的怎么说呢，就好像我们的庙会一样，这种感觉。 对， 就是它会卖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它比如说像西班牙的香肠啊，你就可以在那边买得到。 哦， 然后 就是一个集市嘛。 对， 水果也有什么有，它整个一条街上这样。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是吗？ 觉得特别好玩。 嗯，是很好玩， 这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再往下走就会有一个广场，这广场也是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这么一个广场，这个建筑物就在这个广场上。 OK， 然后再往下走就是一个码头，这样基本上就是也是一个就是说是那种就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景点吧，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是 时间 团游，然后那种大巴可能就会说啊，那个导游可能说啊，我们现在在什么什么广场，这就是什么什么广场，那就什么什么雕塑，好，我们去下一站这样。 就是大家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吧， 因为它是完全不用花钱的，就是可有可无的。这个 是那天晚上我们在那个码头， 对，码头， 对， 这是一个港口吗？还是一个？ 这是一个港口，应该我记得是一个港口。 私人的，应该都是私人的小游艇吧？这样啊， 挺好看的。 但是其实这边晚上会有一些乱。 对， 指的乱是什么乱？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亚洲就很好，就完全不会有这些 安全， 对，很安全。你在亚洲逛街，你完全不会觉得会看着我的包啊，因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国外肯定要带护照。其实你包丢了，就是你除了钱， 损失点钱， 对。但是你那个护照就很麻烦，所以就是晚上去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这边很不安全。 好的， 我有朋友就是在同期在那边游，然后他的手机就被抢了。 对， 被抢了， 直接被抢了。 对， 他们是吃完饭，然后吃完饭在门口应该是拿着手机在发微信这样，然后就被飞车党，还骑自行车的飞车党把抢， 自行车的飞车党。 对，是。 然后 他们能卖就骑个高级点的东西，自行车 就很可怕。欧洲这点就不太，我觉得不太好。 就我也听过同样的故事，就是我的一个同学是在英国留学，利用假期去西班牙玩，他是刚下飞机没多久，就被有一个人拍他说你身上有脏东西，帮他蹭。那他一看身上其实并没有，转身那个人就走了。他再一转身，发现自己身边的行李箱就消失了。他应该大概是个团伙，就两个人，一个人跟你搭讪， 明白明白， 分散你注意，另外一个就把你箱拿走。他也是一分钱没有，护照什么都没有 了，那怎么办啊？ 大使馆呀， 对， 最后靠大使馆解决的，跟学校那边把一些复印件 没错 进过来， 情况只能求大使馆 才回的国，就是反然后再回到那个学校，反正就是经历了超多波折。大家出去玩，可能在异国， 对， 这些尽量提前要做一些攻略，安全第一嘛。 护照什么的可真的不能丢。 对对，真的是。而且我们当时在晚上吃饭的时候，也是我们国人在那聊说啊，今天我们很幸运，就是有一个人偷了他的钱包，然后他马上就抓住他了，就把那钱包拿回来了。就是然后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那些导购也会跟我们说你们要注意，最近因为咱们国人来出来玩，那个他西班牙这边人都知道，欧洲人都知道我们国人要出来玩了，然后他们会就是小偷会很多， 妈呀， 所以这点就不太好。 嗯哼，景点刚刚除了你们推荐的那几个，还有没有什么值得去的巴塞罗那的景点？ 有，巴塞罗那还是有很多 重头戏就来了，在后面，在第二天跟第三天，主要是是这个是 米拉之家， 米拉之家， 哇，这个地方是 这样的，是西班牙其实是一个高迪吧， 对，高迪 是高迪一个人，有点像高迪一个人撑起来的这么一个建筑。 就巴塞罗那是高迪， 巴塞罗那，对，西班牙，你发现所有有名的建筑，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建筑，都是高迪一个人设计的。 嗯， 包括现在我们看的米拉之家，其实它有一张就是这张，就是比较网红的一种照法，大家很多人都会这样去照， 很好看， 就非常好看。你知道，就是我插播一下，我去之前，因为我是很喜欢国内这些建筑的，我就觉得你欧洲那些建筑能比我国内好多少，因为我们中国也很有 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 是 非常厉害， 啊，而且像我们故宫啊什么之类的，我们觉得非常 很 气派， 对，然后我就一直就没什么大兴趣，但是因为他很有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去了，就是去了之后确实非常非常棒， 不一样的风情， 对，是， 因为他这个高迪的建筑风格是，就是他是要融把建筑跟大自然融入在一起，所以发现他就会说他很多，比如说门呐，啊，或者是窗户呀，啊，或者怎样，他就会说，比如这个门是仿鱼的一个造型，然后那边的窗户可能是仿了什么一个动物的，它的。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有讲解员吗？ 因为 听那个他会每个地方都会有那个语音的 介绍， 导游， 对， 就是 他会发给你一个机器吧那类的， 就你挂脖子上，然后听，然后就到地儿摁他那个 数字就可以，差不多， 对， 是一样的，其实。 对，而且它有专门中文的解说吗？ 对，是有 中文， 蛮方便的。 对，有中文、英文、西语是吧？ 对，很多种语言，就是日语什么都会有的。 对。 那还是蛮贴心的。 对， 接下来这个图片是什么？ 这个就是在米拉之家里面，然后它的有一个自己这个房子的雕塑。 嗯， 这其实是一个公寓，他设计的一个公寓， 是米拉同志他自己的屋子。 哦， 就是他自己住的地方，就当年是一个豪宅，可以这么说。 对，是， 这就是一个小这个缩小版的模型。 对， 对，这是模型，在他的屋子里 面，哦，一个人住这么大， 缩小版的模型已经觉得很豪了。 对呀， 啊， 一个人住这么太豪了。 不是，应该是一个人。 是他家，他 一个家， 他们家吧， 家 他们家住在这里，然后， 我觉得这国外的，尤其西班牙刚刚的建筑，它对几何应用很多， 对， 有很多曲线的应用， 艺术美， 对，好像跟中国的一些建筑的那种棱棱角角的感觉 不太一样，对，是。 然后这它的那个米拉之家再往下面走一段，就会很远很近的距离，就会另外一个高迪的艺术 品，对。 叫巴特洛之家， 嗯哼， 就是另外一个 图片吗？ 另外一个豪宅，对， 不是，这是米拉宫。 哦，这米拉宫啊，不对，巴特洛之家，对，这个，这是他们的一个，你看到这是一个屋顶， 风格跟刚刚那个其实还挺 像 的， 其实很 像， 对，因为是一个人设计的， 对。其实它是的一个屋顶，然后它在上面的灯，就它都是就是都会有那种大自然的这种感觉。你看它的门，就这种感觉，就会 这些建筑大概都有多少年了呀？ 哪一年来着？几几年？哎呀，我真的记不得了。 嗯， 我们真的是走马观花， 至少有两三百年。 我们真的是走马观花， 保存的还是很不错。 对，是。 对，这个就是看上去，就是它会有运用很多就是海洋啊，怎样什么样的元素在里面，然后。 有点像鱼骨啊， 对，这就是鱼骨那个运用的鱼骨那个， 是 鱼 骨， 对对， 就会很多就比较仿生的在里面。这是两个，就是说大家大多数人都会去的地方，这是两个他的这个两个他的作品。 OK， 之后呢， 我们因为这个时段时间不多了，所以你们可以再推荐一个 好 最想说的一个 圣家堂，那就一定要说的就是 圣 家堂， 对。 叫 圣家堂， 对， 现在这个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就是还没有竣工的，那个， 圣家族教堂， 对，圣家族大教堂， 就是一直在不停的修，一直在不停的修，所以它什么时候能修完我们也不知道。 2022年可以再就是能修完了， 就会修完， 就 其实2022年修完。 对， 这个最早也是高迪同志的。 那修什么是吧？ 就是没建完， 当时的原样还是压根儿就没建完， 他压根 儿 没建完， 就是一直在建， 一直在建， 一直在建。 这应该是就是说可以算是最大的一个， 对， 就是基督教这个教堂了。 天哪，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就 非常漂亮， 照片可能看不出来，它真的非常大，而且它每一处都会跟它的宗教有很多的关系，它并不是比如说你看它凸起或者是它光滑， 它都有它的学问， 都有它的寓意，都会寓意着比如说在基督的早年或者是晚年或者是它重生之后会怎样，它有不同的寓意。 OK， 这些都是外表，这个就是在进去之后就会 对，这个可以看一下，这是从正门进去之后的一张照片。 感觉游客非常多， 对， 因为你们都得用这种角度来 猜，真的是非常非常 避开 很多人。 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没有就是不信教，就没有什么信仰的哦。 嗯哼， 但是呢。 Okay. 就是去到这个地方，你就真的会觉得非常的 震撼吧？ 对，会觉得震撼，会觉得平静，就会有那么一种种那有一点点感觉在里面。 OK， 好。 然后这个就是从下往上，就是你看到它的不同的这个 纹路。 不同的就是包括它像里面你看它不同的原型或者是怎样，它都是有不同的寓意，当然我就不一一讲了哈，因为这个时间问题。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先来看一段非常好看的小视频吧，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马洛卡岛，我们来看一段很好看的小视频，然后稍事休息一下，在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聊更多更精彩的内容，稍后见喽。 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都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 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18: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玩转市集，我是小雨。接下来介绍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好朋友天一。 大家好，我是菲菲。 大家好，我是欧文。 前两个时段呢，我们跟随菲菲和欧文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还有一个伊比萨的一个岛屿。那么刚刚也都大概给大家看了一些景点的图片呀，还有他们怎么选择的酒店呀，一些小攻略。接下来呢，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聊一下关于在西班牙购物的一些故事。 是这样，就是这些我们女孩所喜欢的一些奢侈品，欧洲它标价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是西班牙的退税率特别高， 所以在那边买这些东西会比较划算。 对，非常非常划算。然后我们就每天都去逛一两个吧。但是在这说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在逛，可以说品牌名字吗？ 可以，那么多品牌。 我们当时在逛 LV 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正好赶上我们到西班牙逛街的时候已经是后几天了，正好赶上大批国内的游客都来了，然后我们在逛 LV 要排队嘛，然后前面有两个我们国人，他跟我们四个国人，他跟我们说，哎呀你们先进吧，因为要排队，就是分批进嘛。我当时就愣了一下，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团结呀，我们还要等人啊。当时我们真的是一股暖流从心里面流上来，真的是。 排队的人有各个国家的。 对对。 在我们 前面 是 中国人。 我们前面有4个中国人，但是他们可能只能进去两个人。就是因为就是他前面还有两个空位嘛，就是还可以进去两个人，他们四个人，然后他说那让我们两个就先进去，他们四个人等下一步。 很感人。 对，他就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在外一定要团结，很正经的说了，并不是开玩笑哦。 那你当时怎么回应 他？我说哇，谢谢谢谢谢谢。他说没问题，我们中国人就要团结。 那大概要多等多长时间呢？ 其实也不会等太久了， 但是他要看里面人出来，出来两个你才能进去。 哦，他是看里面人的容量来决定谁进，所以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 对，是为了保证这个购物环境。 嗯，但是我觉得因为排队嘛，大家都不愿意排队，尤其是你在逛街的时候。 嗯， 反正要换成我，就是之前我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是就这位大哥一教育我，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国人应该要团结在外面。 嗯， 就很 感人的， 对，很感人，很感人。 很好的一个故事。接下来想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这个税点的问题。咱们应该退税麻烦吗？ 其实西班牙退税还挺麻烦的。 嗯， 那个因为我之前去过英国，它英国退税相对来说就会容易很多。 嗯， 西班牙是这样的，首先它税确实很高，就是但是它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点，就是大概就是比如过了多少钱，然后它可能比如说10%的税可以退，然后比如说再贵一点，可能11%，最高的时候可以退到13%。 哇， 所以就但其实13%其实很容易达到。 最高十三吧， 我记得退13不是。 哦，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去买一件大衣或者怎样，就是因为我在那边买了一件大衣嘛，一般来说就会触及到最高的这个点，所以其实他退税退的还蛮高的。然后他现在是如果是说一下这个细节的话是这样，我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去之前如果要退税最好是看一下这个攻略，因为退税其实挺麻烦。他那边有两家退税的公司，一家叫 Premium， 一家叫Global Blue。这两家公司就是处理他所有的退税的问题。 嗯， 但是呢这两家公司就会有很多人在网上就说他们比如说他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他不愿意退给你欧元呐，或者他如果退别的币种，他的汇率就会很差。 嗯， 或者就是他有的干脆就不，就是如果你用那个退信用卡或者是退支付宝之类的，他会可能干脆就不退给你了，可多隔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就这个就你也追不到了，因为你已经回国了。 这么可怕吗？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退首先要退现金，然后一定要退欧元。这样，然后它有两种退税的方式，一种是在城市里面，它有两个退税的点，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你就先去，你就拿着你的所有的票和退税单，然后到那边去，他会给你，退现金，然后呢，你再拿着这个票到机场的海关，然后需要盖一下章，那个 Premium 这是需要手动盖章，然后 Global Blue 可以在机器上扫一下，然后把盖好的这些章的这些单子，然后再送到一个信封里面，再寄回这两家公司，它旁边就会有这两家公司不同的邮筒，一定要分清楚。不要记坏，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拿着所有的退税单去机场去，在机场退就不会牵扯到需要把这个单子再寄回去了。就 但在机场会不会耗费很久的时间？ 对，机场就会要排队，所以提醒大家要最好要提前一点去。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Global Blue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然后但是 Premium 就是网上经常会说你在机场去退，他不会给你退欧元，他就会说欧元没有了或者怎样，然后他要退美金或者是退人民币的话，他的汇率 就 非常差， 对， 你就很吃亏。 对，会有说这个退人民币就是相当于是1:5这样退给你，就真的差很多。 哇， 啊， 这真差好多。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提醒大家的话， 最好还是在巴塞罗那市内来。 对， 但是他市内插播一句，他要收手续费， 对， 他没必要有多少的手续费 好像都是要收的， 很便宜， 在日本也要收手续费， 但是机场就不收，好像 对，机场是不收手续费的。 但是它差的那个价格可能比手续费还要贵。 市区是收手续费，手续费其实很少很少， okay， 就不是很大的问题。 好的，这是关于在西班牙退税的一个小攻略，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最好提前查一下，不然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麻烦。 是，对，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聊了很久的关于在国外玩转国外，西班牙。接下来我们再用一点时间，让天一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在冬季，如果就是没有很长的时间去国外旅行，如果我们就想在国内玩一下的话，在哪能找到一些很好的景色？ 哎，其实我得先解释一下啊，我是恰好我的年假基本都是在这几个月份才有机会休，因为工作这么几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的季节我都没赶上休年假，所以导致我这个季节的选择性没有那么多。你如果这个时候去北方，真的会很冷， 对， 所以我基本都是去南方， 稍微暖一些， 对，稍微暖一些。而且其实从景色角度上，可能北方现在已经就是都已经落叶了，你可能看不到很好的景色，那么在南方可能相对要好一点。所以说今天我其实聊的基本都是一些南方的水城水镇这种居多。 嗯， 然后呢我其实觉得景色我今天可能主要讲到也不是景色多好，因为毕竟在这个季节了，所以我主要想把我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呀， 对，主要是给大家讲讲故事。 好的， 对，首先 那我们先去哪里呢？ 先说一个，哎，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个古诗啊，就是说这个地方的。 要读诗了吗？ 对，要读诗了。这个诗是这样的：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叫杭州。其实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这个杭州这个地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地方。为什么说杭州呢？因为杭州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讲其实太熟悉不过了，因为它有太多的传说，怎么从小看到大的新白娘子传奇，这个故事基本就是从这个西湖这边引出来的。所以今天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杭州。 好，我们来看一组图片。 你可以随便放几张吧，因为有的地方我也可能也记不清是这个图片这个方向反来。这个地方停一下吧，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叫做虎跑泉，来讲一个关于虎跑泉的故事。大家可以看到，这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雕塑啊，这个是一个泉水，而且当地的人真的是去这里面取泉水去泡茶的，因为杭州的茶很有名嘛。这为什么叫做虎跑泉呢？传言啊，当时呢有一个人做梦，梦见说这个地方太旱了，那这个神仙就要搬走。那这在一个寺庙中说，这个寺庙的这个得道人就要搬走。这时候呢，上苍就派来了两只虎，说来他把一个地方的泉眼搬过来。这两只虎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始很快的刨，就从地上刨出这一缕清泉，所以这个地方就命名成虎跑泉。但实际上这个字是跑，虎跑泉，这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小传说。而且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就觉得我开始以为这就是一个景点嘛，谁会去这里面真的接泉水喝，但我没想到真的是老头老太太是提着壶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接那个泉水，然后泡茶。 你喝了吗？ 喝了。 那你不是 拉肚子了没有？ 没有，这真的还挺干净的。 还是不够新鲜。 就是真的就是山泉嘛，你也喝不出，我其实我也喝不出什么这个甘甜这个东西，我也喝不出来啊。 但是你是哪一年去的呀？ 这个大概是几年前，我想想，大概是3年前。而且我觉得杭州这个地方，还有就是杭州这个地方传说真的太多了。但是我真的，我个人是，如果听 你是很喜欢这种传说的， 对， 我也是。 但是我觉得我千万不要带情侣去，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些杭州的传说基本都是以分手为结局。我们知道最多的，比如说刚刚说西湖这个上面有断桥，断桥残雪其实上是一个西湖的名景，但是我这边可能没有这个图片，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下雪。 这是哪里？ 这是西湖，这就是西湖。旁边那个图，西湖旁边那个图是个塔，这个是刚才那个地方是 雷峰塔吗？ 在这边就是那个雷峰塔，你往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坐，再过，左边，对。这就是我远远的拍，我在游西湖的时候拍到的。先给大家讲关于西湖的这个传说好了。像传言啊，当年是这个龙凤他们找到了一块璞玉，觉得这璞玉特别的好看，然后这个时候就被天上的王母娘娘看中了。王母娘娘就说，不行，这块玉我也要拿来。那这个龙凤觉得说，这块玉我好不容易刨出来，怎么能给你呢？所以这两边就争起来了。在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把这块美玉掉落在了西湖这个地方，就化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美丽的西湖。这是西湖的一个传说。 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感觉你手里应该举一个小旗子。好，讲解完了，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西湖，对，大家知道这个西湖真的是很美，而且当时我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专门逛景点的人，所以我那天 你去的全都是景点。 这个是因为第一天我真的跟了一个团，一天之内就把那个杭州的都转了一圈。 你报了一个一日游，对不对？ 对。其实还不是我报的，是我当地的一个朋友，这个一会儿我会讲一下，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当时就一个人。 朋友掰了吗？跟你 好朋友，我先讲故事再讲跟朋友的故事。当时呢就是我一个人也无聊嘛，我就出去在这个西湖边上转，然后我发现西湖真的全都是那个情侣，一对一对，尤其夕阳西下，你知道吗？我看到全是一些情侣的剪影在我面前飘来飘去，我就逛得好伤心啊。然后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回去吧。我干嘛？我要珍爱生命才能等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对不对？结果我发现回来的时候找不着路了，因为我住的地方离西湖很近，我就是步行过去的。然后我们结果就回来找不到了。结果那天我大概在路上，就是在那个杭州市里面大概转了2个小时。 瘦了吗？ 瘦了，我只能说瘦了。因为好在其实旅行就这点好，你不用着急。 对， 尤其像我这种没有特别明确规划的，我就是在一个地方随便走，看看人，看看 事。其实我觉得这是旅行的意义，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挺好玩的。 其实挺好玩的，因为你也不害怕自己真的丢了，反正这么大城随便打个车总会回来的嘛。所以在这边随便的转，大概转了2个小时回来。我当时住在是浙江大学边上，就是离那个西湖最近的浙江大学。然后为什么我接下来讲一个朋友的故事？其实我当时奔着同学去这个杭州玩。 玩的。结果这个同学当时在忙，因为我不是节假日，他就说，哎呀，我刚好有一个好朋友，他就住在这个西湖边上， 朋友的朋友， 对，朋友的朋友，他说我跟他说他去接你一下吧，我说那麻烦人家好吗？他说没关系，他很热情的。然后我就他就去地铁接到我，其实是一个女生。其实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见到陌生人是有点害羞，但是这个女生， 然后你就爱上了她。 这个 他把你拒绝了，所以就变成了一段很伤心的往事。 你是在写小说吗？没有这些剧情了。然后他就把我直接说，那你就住在我学校边上吧，因为他在杭州大学里面住宿舍。他说好，我就在边上找了一个。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去西湖也方便。当时我到的是晚上，他说你还没吃饭吧？我说对。说咱们俩去吃吃那个杭州大排档吧。然后我说 会不会尴尬呀，跟一个陌生人？ 嗯，我开始觉得有点尴尬。你说你跟一个女生晚上大概十点多去吃大排档，其实 特别强调这个晚上。 对，我当时就有点尴尬。然后他就把他说我常去这地儿，也不远离你住点，我们就步行走过去，然后就把一些特别新鲜的那个海鲜，就是那种大排档，随便一炒一炒就吃。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产生爱情呀。 对啊， 我们就开始聊啊，然后就真的是我 诗词歌赋到人生理想什么的， 几乎这样，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做一见如故。 对对， 就是可能真的我可能跟他见的，后来我当时也去杭州也会去拜访这位朋友，但是在那一就是在那一顿饭之后，你就两个人瞬间从陌生人变成了无话不谈， 现在一直关系还很好。 只要我去杭州我还是会去拜访他，就是瞬间你知道吗，就他开始从他的开始是大家互相介绍你是哪儿毕业的呀，你做什么工作，到最后说哎呀我跟我前任是怎么分手的，就故事发展到这样。然后所以说我在杭州其实我后来 很奇妙， 对，我后来去了杭州大概两到三次，我就觉得杭州这个城市给我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个人，你会对这个城市印象特别的好， 对， 很放松，就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认识了一位朋友，大家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吃了一顿饭，旅行结束后大家 say goodbye， 但是你这个朋友永远会记在你的这个通讯录里面，下次去一定还要见一见， 是， 这是杭州带给我的印象。 嗯哼， 对，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苏州同里吧。嗯， 好， 对，然后为什么我说我很喜欢这个小镇，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东北人，我的生活环境当中不太会有水这个事情，但是我对这个水天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好感。所以你像我跟小雨一样，我们俩其实是本科的校友，我们其实是在南京念的大学，其实南京的这种那个氛围就是让我莫名的熟悉。 嗯， 一到了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但上学的时间没有机会把南京周边的地方玩遍，所以后来在工作之后呢，就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去这个，就我就自己找时间把这个南京周边的这一些这个小镇都游览了一下。然后说一说这个苏州同里吧，其实同里算是一个大家知道的水镇可能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西塘、周庄， 对， 跟同里他们差不多。先跟大家讲讲这个同里这个名字的由来吧。其实同里过去不叫同里，它叫富山。古名叫富山，但知道怎么就富山变成同里吗？他们这个古人很有意思，他们把这两个字叠的时候给拆了。比如说富上面我们知道就富贵的富，上面是个宝字盖加个口嘛，他把这个字单拎出来，把这个上面的点去掉，就变成了同字。把底下的那个底是个田嘛，富底下面是个田，把它跟土结合起来了，就变成了里字。所以这就由富山变成了现在我们说的同里。 哦， 对，但是 变化还是挺大。 对，很遗憾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系统的问题， 对，我们这个图片没法给大家放了， 图片好像丢失了。 那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玩，因为。这个同里在苏州，我们知道苏州最著名的就是苏州园林。 对， 其实我们中国刚刚我们提到很多西班牙的建筑哈，其实我们中国的建筑也很有自己的风味儿。 是。 然后大家去这可以看到很原汁原味的一些比较保存比较好中国特色的园林。其中在同里就给他推荐三个地方吧：退思园、嘉音堂和珍珠塔。哎，在这里我不知道两位去没去过同里？ 没有去过， 都没有去过同里是吗？那你们猜珍珠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听名字猜一下， 珍珠塔， 你们会想到雷峰塔一类的？ 对，我就会想到 佛教的这样的。 哎，其实不是， 不是，肯定不是。 哎，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珍珠塔这个 菜市场吗？那是 不是一个菜市场了？刚刚我说了嘛，推荐园林，其实，在同里，它实际上是一个宅邸，而珍珠塔其实这有一个传说，所以讲故事的时间又到了，给大家讲讲这个珍珠塔的这个故事。 你真的很喜欢讲故事， 那不然呢？我们大家去一个地方，其实除了看景色以外， 是还挺有意思， 就是应该听听当地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印象中很深，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私人的宅邸，是保存非常好的私人宅邸，但这个宅邸有个故事给大家好讲一讲，就是跟珍珠塔有关的珍珠塔的故事。像说这主人公啊，这个 宅邸的小姐叫做陈翠娥，这很有过去的名字的感觉。翠娥叫陈翠娥，然后呢她的丈夫叫做方清，实际上这个珍珠塔就是他们这两个人的故事。这个方清他们家呀本来呢也是一个就是属于一个世家，但是后来没落了、然后他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来投奔这个，他们俩实际上是表亲、他来投奔这个陈翠娥他们家。但陈翠娥的母亲是一个特别势利的老太太，当天正在宴请宾客的时候，这个方清来了，正堂都没让入，让他去了旁边的一个偏厅接见的他，而且这个态度极其不好，意思就是说穷亲戚来蹭关系来蹭饭了、这样的感觉。但没想到这个翠娥跟这个方清两个人眉目传情，产生了爱恋。这个珍珠塔实际上是陈翠娥他们家的一个宝物，就是一个，其实在大家去游玩时可以看到这个塔，就很小，大概就这么大，就是一个 有实物是吧， 是一个实物。而且当时大家去玩的话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有一个蜡像来还原一个当年的场景、然后呢这个翠娥姑娘就为了资助这个方清赶考，就把这个珍珠塔偷偷赠予他来助他赶考。最终呢这个人考取了功名之后，两个人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这个珍珠塔为什么大家推荐去，其实更主要的是看一看宅地，听一听这个宅地的故事。而且在这你还可以看到过去的， 我很喜欢听这种宅子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的时候有一次去那个山西那边，不是有很多宅子吗？我觉得对他们那种宅子里面过去是如何兴起如何败落这个过程很感兴趣。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有这种古镇，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历史感。你随便看到一处建筑，它可能都不，它背后都有一个关于它自己兴衰至今的一个故事。而且大家可能在北方生活，因为今天我们听众大概都是北京人居多啊，大家可能很难看到南方的建筑风格。像我推荐的这个地方，包括还有周庄，他们都是以徽派建筑为主。你走在那里面，你会，他们的窗户都是小小的，不像我们北方的窗户都是，就是过去这种我们的农村的平房都是比较大的窗户，坐北朝南，我们的屋檐坡度其实会比较低，不会那么的高，但是因为我们北方的水比较少，但是在南方不一样，南方家家户挨得很近，然后南方是有梅雨季节的，我现在小雨对这个一定有印象，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梅雨是不是折磨的你不行， 太可怕了， 就在这个季节我们北方要下雪了，人家那边下雨而且又冷，这个雨又不停，一下下几个星期， 而且它真的是湿冷，冷到你半夜睡觉一宿过去你的身上都不能暖和起来。而且我在南京我每年都是会长冻疮的， 每年都长， 每年会长，手会准时烂掉，一直到第二年三月份之后才慢慢好起来。 对， 后来回北京之后就不会再长了。 对，这因为我们北方有暖气嘛，南方是没有的，所以南方的这个房子也很有意思，它就会这个顶特别的陡，而且他们门就每家之后会有那种影墙，这因为又有影墙的存在才要出现那种小巷。其实我们都上学的时候学过这个戴望舒的那个雨巷，我们看到一个江南女子撑着小伞走在这个悠长又悠长的雨巷之中，其实在这个南方你真的是可以看到油纸伞， 是一个丁香般的姑娘， 对，带着丁香般的惆怅。可能我觉得去这个南方这个地方就是跟我们北方这种豪迈的感觉不一样，他们有着小巧，每一处景色里面 精细 都会有这种精细的巧思。这个巷子可能你因为去这些地方有小巷真的没什么人逛，你去那边特别适合拍照。比如说假如说今天飞飞去，对吧，打着一个油纸伞靠着这个影墙上面，然后用长焦一吊，你会瞬间就变成一个江南温婉的女子，气质都会不一样。这就是可能今天因为图片很可惜没办法把这些图片都都分享给大家。那说了这么多南方的地方，在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说一下我跟小雨都很熟悉的南京。 好的，我可以搭上话了。 对，你直接可以搭上话了。我先说几个南京大家一定要去的景点好了。 南京我最喜欢的景点， 那你最喜欢是哪里？ 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我其实今天准备了图片，我后来回了一趟母校，还专门拍了一些 照片。因为咱们母校确实非常非常美， 很多影视剧会去我们学校取景。 对， 大家仔细看看，其实会，你可能不注意，但我们学校毕业人都会知道，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是画成《红楼梦》，因为我们的楼都是红颜色为主体， 一片红房子。 对，好，那个学校不说，我们说一些真正大家可能会去逛的一些景点。 一下南京的火车站 玄武湖， 玄武湖， 嗯， 它是保，对，它保留比较完整的，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园林的湖泊。 嗯， 然后那个地方，我们当时摄影课都要去那地方选取景拍照。 嗯， 当时它里面你既有山也有湖，还有这种类似小镇小。 你们不是去咱们学校的 A 四湖拍照吗？ A 四湖也可以，但跟那个地方不一样，因为我们当时摄影课要求说一定要把蓝天拍出层次，要有近景远景还有山什么的，所以玄武湖是一个特别好的拍照的地方，很好看。还有就是南京的鸡鸣寺，应该是南京的香火最旺的地方。 我去鸡鸣寺拜过， 我 在某一天早上 起来。你求什么？为什么去拜鸡鸣寺？ 在5点钟我去拜过， 很早要去，因为离我们学校很远， 而且是跟那个我的两位好朋友，现在他们两个已经结婚了。对 哦，那是求姻缘吗？ 不是，当时我们还去，你知道吗？求什么我暂时不太方便透露，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很好玩，我们当时在那个鸡鸣寺，冬天特别冷， 对， 然后我又是死要面子，穿的很少，结果当时我们还因为求的是一个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想找他那个地方的方丈，然后人家说方丈， 你们也真做得出 来，方丈出去了要等3个小时，我们就在寒风中等方丈，等了3个小时， 最后等到了吗？ 等到了， 求到了， 求到了， 蛮好的。哎，其实我也去过，我的理由可能会更牵强一点。我们当时要做这个故事片的创作，当时我们小组决定要做的是一个恐怖片。 哇， 大家知道吗？我们学校又是在那个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很害怕，就是所以说专门去了这个鸡鸣寺求一个平安符。 哦， 结果拍完了这部戏，我们全体人员都感冒了。但这只是个开玩笑的，但这个鸡鸣寺还是大家去的，去南京可以看看。 嗯， 最后一点的时间说两个地方，一个是明城墙，一个是栖霞山。南京的秋天就是从栖霞山开始的。有句话说， 我没有去过。 你看你别在南京待这么长时间了， 待了4年。 对，就有人会说这样，一座栖霞山，半座金陵史。所以说栖霞山是南京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尤其是秋天，我觉得相当于北京的秋天你要去香山看红叶是一样，就要去栖霞山看。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去的话，当然这节可能稍微过了一点，但是还有夫子庙， 嗯， 南京博物馆，总之这个地方是有太多地方，太多景点可以供大家去游玩了。 对， 那就说这些东西吧，这些就是关于南京的这些景点。 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是没有很长时间在冬天选择旅行的话，我们国内的南方还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去玩的。 5个小时以内绝对都能到这些地方。 是的， 坐高铁的， 推荐给大家。好，今天我们的玩转世纪就是这样的，也感谢今天的我们三位嘉宾天一、菲菲还有欧文，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冬天给自己策划一场很完美的旅行。我是小雨，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漫游嗨翻天。 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